服务热线6566-1566，6566-1566。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了，我们先来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那今天咱们的话题呢，自然也是跟孩子们有关。前几天在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男高音薛浩银、女高音王庆爽分别带着各自的三口之家集体登台，台上台下的80后们也带着自己的孩子们一起唱起了《鲁冰花》《葫芦娃》《黑猫警长》等经典的儿童歌曲。说到这些经典的儿歌，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从儿童题材的影视作品中诞生的。之前咱们已经聊过动画片的部分了，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儿歌说到儿童题材的影视作品，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那些经典儿童影视剧的诞生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1989年的电影银幕上出现了两部特别催泪的台湾电影，其中一部就是曾经创下了票房奇迹的《妈妈再爱我一次》。这是由台湾独立制片公司出品的一部伦理悲剧片，由陈珠煌执导，杨贵妹、谢小鱼等人主演。影片改编自台湾的民间故事《疯女18年》，讲述了精神病科医生林志强寻找自己失踪了18年的母亲的故事。1990年代，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开始频繁起来，《妈妈再爱我一次》这部电影是1989年在台湾上映的，但在台湾地区并不怎么卖座。1990年这部电影被中影公司引进到大陆上映，却收获了一个票房奇迹。1990年6月，妈妈再爱我一次开始在全国试映，首先是在武汉热起来的，然后是上海，在全国铺开放映已经是9月份了。到了1990年底的时候，这部影片一共发行了397个拷贝，观众达到了2亿多人，票房也达到了上亿元。这个数字在现在看来已经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了，可您要知道，咱们现在的电影票是30-50块钱一张，而当时的电影票价也就1块钱到3块钱左右，有的地方才3-5毛钱，能够最终收获上亿元的票房，可想而知观影人数是多么的庞大。从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观众大概都还记得记忆里那次集体流眼泪。当年几乎每一个从电影院里走出来的人都是红着双眼，手里还攥着哭湿的手帕。一部台湾苦情戏在大陆获得了如此广的共鸣，这是当时发行这部影片的工作人员都没有想到的。或许是因为母爱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题材，或许是因为这部影片给了善良的人们一个宣泄感情的机会。题材上的共鸣是《妈妈再爱我一次》成功的原因之一，不过口口相传的优良口碑更是这部电影真正大杀四方的关键。那个时候的中国电影市场还没有成熟的电影营销手段，而《妈妈再爱我一次》正是一次口碑营销的实践。在观众们口口相传的好口碑中，发行方电影院都开始接受电影包场放映，不少学校单位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组织观影。而影片的插曲《世上只有妈妈好》更是成为了这部电影的宣传利器，甚至风头都盖过了电影本身。说到这首歌《世上只有妈妈好》，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它其实并不是《妈妈再爱我一次》这部电影的原创歌曲。 而是更早一些1960年的一部香港电影《苦儿流浪记》中的插曲。说起来，《苦儿流浪记》同样也是一部弘扬家庭伦理道德的催泪电影。影片由吴蝶、萧芳芳主演，讲述了一个大户人家的女孩在幼年被偷走、转卖，经历痛苦之后又回到母亲身边的故事。演员萧芳芳在《苦儿流浪记》中饰演了这个苦命的女孩小梅。说起萧芳芳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有点陌生，但说起李连杰主演的《功夫皇帝方世玉》中那个搞笑的苗翠花，您是不是还有印象了呢？有人说过这样的评价，在香港电影界，张曼玉只红了20年，但萧芳芳却红了50年。萧芳芳是童星出身，当年被称为是香港的秀兰邓波，她7岁接拍第一部电影，11岁主演了《苦儿流浪记》，而《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插曲也正是由萧芳芳来原唱的。 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咱们就从几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儿歌童谣起头，一起来回顾几部经典的儿童题材影视作品。节目一开始我们说到了，在1989年的电影银幕上出现了两部特别催泪的台湾电影，其中一部是妈妈再爱我一次，另外一部就是鲁冰花了。电影《鲁冰花》由杨立国执导，吴念真担任编剧，于涵、黄坤玄、李淑珍等主演。影片改编自一部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位有着绘画天赋的乡村少年不被周围的环境所理解，不幸染病早夭的凄美故事。这部影片曾经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女配角、最佳电影插曲等奖项。《鲁冰花》的小说原著作者叫做钟兆正，小说是1960年在台湾出版的。80年代出生的人都曾在童年哼唱过《鲁冰花》，但那个时候并没有机会读到这本小说，一直到2014年小说《鲁冰花》才被引进到大陆出版。虽然内容梗概大家早已熟知，但小说读起来却仍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初入社会的郭云天老师，灵巧善良的古茶妹，勤劳愁苦的古先生，当然还有最让大家心疼的古阿明这个绘画天才，所有人都被刻画得活灵活现。作为一部少年小说，他写得非常质朴和纯净，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小说所提出的发现和保护少年人才的问题，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说完了小说原著，咱们再来聊聊《鲁冰花》这部电影的拍摄故事。影片中郭云天老师和古阿明之间的师生情谊曾打动了很多人。出演古阿明的小演员叫做黄坤玄，他是台湾有名的小童星，成年后也一直从事演艺工作，一直到2001年，之后才转为从事金融行业。出演郭老师的演员叫于涵，他其实是一位印尼华侨，而他出演《鲁冰花》这部电影更是一段机缘巧合的经历。于涵8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寻求自立生活，20几岁之前他就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他从一名化妆品的推销员做起，后来成为了一家拥有200名工人的化妆厂老板，再后来却因为资金周转不灵，工厂倒闭，他也因此有了轻生的念头。 后来于涵到国外自助旅行，人生观也逐渐豁达起来。1988年11月，于涵花了11天的时间骑着自行车环游台湾宝岛一周。他在台湾游玩的期间偶然参加了一次服装秀，是因为一位模特临时缺席，他是被抓上伸展台的。这次服装秀的照片就被留在了模特公司，而后来《鲁冰花》的导演杨立国在寻找演员的时候，就从模特公司的照片里发现了于涵，并且大胆决定启用这位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的新人演员来出演影片中的重要角色。咱们再说到《鲁冰花》电影的这首同名主题曲，1991年歌手珍妮唱着这首歌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让这首歌红遍了大江南北。但珍妮却并不是这首歌的原唱，鲁冰花真正的原唱是歌手曾淑琴。80年代末，台湾有一个由民歌餐厅主办的歌唱大赛非常出名，叫木船民歌大赛。那个时候在业界已经极负盛名的音乐人姚谦曾经担任过大赛的评委，正是姚谦当评委的那年，曾淑琴在同学的簇拥下报名参加了木船民歌大赛。因为听说这个比赛赢了有奖金，还会送一把吉他，他就是冲着这个去的。但那次参赛，曾淑琴发挥得很不理想，在初赛阶段就被刷了下来。不过比赛之后，姚谦又组织了一批被刷下来的选手到录音棚去试音，这其中就包括了曾淑琴。曾淑琴当时唱了两首歌，其中一首还是他自己的创作，姚谦听了非常欣赏，于是就把他推荐给了唱片公司。1989年姚谦负责给曾淑琴制作专辑，同时还接了另外一个活，就是给一部叫《鲁冰花》的儿童电影做配乐。当时《鲁冰花》这首歌其实只是影片中小孩们合唱的一小段旋律，姚谦听了这段旋律之后，建议作曲陈阳把这段旋律编成一首完整的歌，可以收录在曾淑琴的专辑里。姚谦也自己填了词，《鲁冰花》这首歌便就此诞生了。 我知道半夜的星星会唱歌，想家的夜晚他就这样和我一唱一和。我知道午后的清风会唱歌，童年的蝉声它总是跟风一唱一和。当手中握住繁华，心情却变得荒芜，才发现世上一切都会变卦。当青春剩下日记，暮色就要变成白发，不变的只有那首歌在心中来回的唱。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像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呀鲁冰花，家乡的茶园开满花，妈妈的心肝在天涯，夜夜想起妈妈的话，深深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咱们说了两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儿童电影，而且都是很苦情的作品。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得换一换这个气氛了啊！咱们也不说电影了，来说说电视剧的部分。说到这个国产的儿童题材电视剧呢，大家第一个想起来的作品会是什么呢？我相信年龄相仿的很多人的答案应该会是一部《小龙人》。 1992年，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北京儿童电视艺术中心联合推出了一部52集的电视剧《小龙人》。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住着宝宝、贝贝和琪琪三个孩子。有一天，他们三个人到了故宫，沉睡在故宫多年的小龙人被吵醒，三个孩子就把小龙人接回了大杂院一起生活，由此开启了一段小龙人找妈妈的旅程。在80后观众的心里，当时的小龙人可以说是能和哈利波特相媲美的一部经典了。20多年过去了，小龙人的观众们早已长大成人，但是每隔一段时间，仍然还会有人想起这部剧，重温这部剧。大家也非常好奇，当年的几位主演如今身在何处，是不是还在演戏呢？1992年小龙人首播，小龙人的扮演者陈嘉楠也成为了千千万万孩子们的偶像。陈嘉楠说，当时他才4岁，在儿童电影制片厂的培训班上课，正好赶上小龙人剧组挑演员，参加选拔的孩子有3000多个，他很幸运地被选中了，从此就跟着剧组开始了走南闯北的生活。电视剧拍摄结束之后，陈嘉楠正好到了上学的年龄，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已经不能和其他孩子一样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了。首先是陈嘉楠自己的不适应，从每天快节奏的拍摄现场回到宁静的课堂，总是觉得坐不住。另外，因为小龙人的热播，陈嘉楠走到哪儿都会被围观，每次从全国各地收到的信都得用麻袋往家里装。尽管他从来没把自己当大明星看，但他跟小伙伴们的交往总是感觉有距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陈嘉楠就不愿意对任何人提起他就是当年的小龙人了。但是由于名气太大，陈嘉楠之后仍然是片约不断，拍戏一直拍到14岁，后来又勉强回到学校读完了高中，但他拒绝了父母考电影学院的安排，而是直接步入社会。如今的陈嘉楠已经34岁，他的职业仍然和影视有关，是一名武打演员，理想就是拍一部属于自己的动作电影。咱们再来说说宝宝、贝贝、琪琪。宝宝的扮演者叫江以真，在小龙人之后就没有参与影视作品的拍摄，一直以来都循规蹈矩的读书成长。贝贝的扮演者叫陈晨，出身于一个艺术家庭，所以小时候拍了不少影视作品。不过根据陈嘉楠透露，陈晨也早已退出了演艺界，过上了普通人的生活。再来说乖巧可爱的小姑娘琪琪，她的扮演者叫柳田，在拍完小龙人之后，她也是人气超高，接拍了不少影视剧作品。小学6年级的时候，柳田决定退出演艺界专心读书，后来她考进了人大新闻系，毕业后进入媒体工作，如今也已经成家立业了。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是六一儿童节，跟大家聊的是经典儿童影视剧作品的幕后故事。5月29号，一部叫做《家有儿女初长成》的电视剧在卫视上播出，讲述了两个重组家庭温馨快乐的日常生活故事。演员高亚麟时隔13年再次出演了张一山的继父，不过这部剧启用了新的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演绎了儿女们初长成之后步入职场、踏足社会的故事。那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我们就一起来聊聊13年前的经典少儿喜剧《家有儿女》的拍摄故事。 你在说什么？ 90后的观众们大概都记得这样一段对白。小雪说：我叫夏雪。小雨说：我叫夏雨。刘星说：我叫夏冰雹。 2005年开播的情景喜剧《家有儿女》一共有四部，367集，是国产情景喜剧中最长的一部。当时剧组的创作人员请来了社区工作人员、小学校长、妇联主任一起座谈，聊发生在大家身边的真实故事。这样的座谈会开了很多场，收集了大量的生动素材。家有儿女就把这些真实的故事进行整理归纳，最终搬上了荧屏。有人说家有儿女是中国最后一部万人空巷的电视剧，这样的说法也许有点夸张，但足以证明90后一代对这部电视剧的深厚情感。那我们再来说说当年的拍摄幕后。剧中高亚麟饰演的爸爸夏东海，开明、宽容、幽默，好爸爸的形象深入人心。不过拍这部剧的时候，演员高亚麟还没有结婚，更没有当父亲的经历。他说自己一下子成了仨孩子的爹，怎么都觉得别扭。刚开始啊，总入不了戏。第一场戏跟刘星见面，我对他特别客气，怎么也找不到做父亲的感觉。宋丹丹看了之后就对高亚麟说，哎呀，你这样不行，生活中没一个父亲会跟孩子这么客气的，太假了。但前几集高亚麟还是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儿，甚至都想打退堂鼓了。好在后来他是越演越进入了角色。如今《家有儿女》里的家庭成员们大多数都依然活跃在影视作品中。众所周知，杨紫和张一山都是这两年活跃在荧屏上的新生代。饰演小雨的尤浩然如今是一名艺考生，在努力考进哥哥姐姐，也就是张一山和杨紫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当年还是小胖子的键盘盛冠森不仅成功逆袭变帅哥，还领证结婚了。而键盘的好朋友鼠标的扮演者张艺文也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据说在最新的这部《家有儿女》初长成立，鼠标也会客串出演一个角色。今天咱们回顾了几部经典的儿童题材的电影和电视剧作品，说到这儿，还是希望影视从业者们可以为孩子们带来更多优秀的文艺作品。不能一说到经典的儿童影视剧，就是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的作品。等咱们的00后、10后们长大了，也开始怀旧的时候，他们的童年记忆中又会留下哪些经典的人物和画面呢？好，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们在这儿也再次祝小朋友们节日快乐。节目最后一点时间，送出水木年华为孩子们专门创作的一首歌《世界上最美的花》。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最初的梦儿，它去哪里了？你要做世界上最…… 写上最美的话。 每一年到这个时候啊，都不得不提到一件事儿，就是高考。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一个名校，一纸一学历。多年后啊，人生的起点就不同了。那距离高考还有几天的时间，高三的同学们也进入最后的冲刺阶段，这个时期啊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高考不仅是考生在学习、心理素质、体能上的比拼，也是对考生家庭的考验。最后关头的冲刺，如何缓解孩子紧张焦虑的心情？ 那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推荐给您来自地中海纯净海域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海参含有高蛋白、低脂肪，还有丰富的赖氨酸、精氨酸、谷氨酸等多种的营养元素，特别适合现在紧张压力大的学生朋友。 没错，那最近推荐的这款鲜芋仙野生进口海参来自地中海纯净海域，深海里慢生长慢代谢，使得鲜芋仙的海参营养更聚集，肉质更 Q 弹劲道。而市场的零售价格不便宜，1999元一盒。那在今天的活动中，为了咱们北京的考生们在高考前的最后阶段可以及时的给身体充充电，直降1300元，单盒只要699，订购三盒还有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1280元的桑蚕丝被是免费赠送。助力专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没错，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尾号是4610的一位穆大姐订购成功，说儿子呢马上高考，现在给他每顿饭都做得特别仔细，既要考虑营养搭配，又怕吃坏身体耽误学习。海参是个好东西，今天有优惠，而且还有焖烧杯和蚕丝被的免费赠送，给孩子订一些，希望他能够考个好成绩。还有尾号是7941的徐大哥订购成功，说马上高考了，儿子压力大，晚上啊都要2-3点才能睡，给他订海参补补营养，这临门一脚，身体可不能掉链子呀。 确实啊，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家长和孩子们的压力都很大，作为父母一定要有条不紊地做好后勤工作，补充营养要选对方法，千万不要给孩子胡吃海塞，这样做往往会适得其反，反而更容易出现身体负荷过重的问题。 海参不挑人群，不挑季节，像备考的考生吃特别合适。鲜芋仙进口的野生海参，厂家建议零售价1999元。那今天的助力高考活动当中啊，699元一盒，订购全年装三盒的朋友，还有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1280元的桑蚕丝被免费赠送。订购成功，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还能直接拒收，给您二次选择的机会。4007106108，4007106108。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约一死，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熟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